锵锵三人行，昨天咱们还说这个大事儿，咱们让新闻等一天。 嗯， 那这个新闻飞了一天呢，飞到现在今天凌晨1:44，北京警方再次发布通告。 嗯， 我看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新闻记者哗家伙都扑到那个所谓的足疗店门口，然后还有这个现场视频出来了。 嗯， 现场视频黑乎乎一片，就听见这个姓雷的肯定是被便衣控制，喊这个救救我呀，救救我呀，救命，喊这样的声音。 嗯， 现场这个烤羊肉串的烤什么的小贩儿说我看见了怎么怎么着，就慢慢根据北京警方现在出来的呢，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先断定这姓雷的是嫖娼。 嗯， 其实他是不是嫖娼和他该不该这样死 是两码事， 两码事。这昨天就说了， 嗯， 当然嫖娼的问题我们也要关心。 嗯， 足疗女出来了说给他打飞机了啊，200块钱。 嗯， 当然很多人，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老手吧，就说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啊，200块钱啊，说这还真是 电话号码给我， 对，农广大农民工的福利来了什么的，说200块钱好，反正说打了飞机了。那么打了飞机呢，然后就是说呢 他要去接飞机之前先打个飞机。 哎，你看你真幽默。这个咱们可以看看相关图片啊，看看相关图片，这个是现场啊，这个再看下边，这就是那个足疗。昌平警方啊，在5月7号8点多，针对这个，看来昌平群众跟朝阳群众也有一拼了哈。 嗯， 根据群众举报吧，反正是组织便衣警力开展侦查。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细节是什么？晚上9:14，民警发现雷某从该足疗店离开， 嗯， 立即跟进亮明身份啊。这个对其盘查， 对对。 那么也就是说，这不是抓奸在床，不是抓嫖在床的， 对， 对吧？你再看这儿啊，这是现场发生地。你再看下边，哎，这个人们说，画这个右下角这个框啊，这个绿色的这个框啊，写着这个这个起，你看起点是他嫖的，据称涉嫌嫖娼的地方。 嗯， 写着中字的地方是他家住的地方。 嗯， 然后就是说他走了一个这样的路线。 嗯， 就是。他到了那个车程于20几分钟 的地方，就所谓要嫖娼的地方， 所谓要嫖娼的地方，他本来应该去接人呢，确实应该在左下角回龙观东大街的那个方向去接人。 嗯， 这是人们对他的一些路线的一些揣测或者怀疑。 嗯， 我觉得就是现在昌平警方讲的是什么，雷某试图逃跑， 嗯， 然后甚至在这个逃抗拒当中咬伤了警察， 嗯， 动了嘴了，对吧？ 嗯， 咬伤民警并把民警所拿的拍摄设备打坏，那所以没有录像了。 嗯， 但是也有人说那就坏得那么彻底吗？ 嗯， 就是反正就是说， 嗯， 也解释了 民警在车上一路拍他， 有不是现在民警执法经常都或者带着执法摄录仪， 对， 或者带着摄录机，他要存证嘛。 嗯， 但是把这个打坏了啊，后被控制带上车，行驶中雷某还要挣脱看管。从你看啊，他坐在车后座，从车后座窜至副驾驶的位置，蹬踹这个驾驶的，让他停车，造成停车，然后他开车门跳车。后来人们就问，那是不是脑袋咣一下跳车摔死了？民警都说了不是，但是就说确实有这个情况，他咣叽摔在地上了，然后呢又把他再次控制起来，弄上车，然后呢再次控制嘛。 这个时候的民警是穿制服的民警还是便衣？ 便衣 还是便衣 啊？对，就是仨便衣。 嗯， 然后呢因雷某激烈反抗，为防止其再次脱逃，民警依法给其戴上手铐，并于21:45带上车，在带回审查途中发现他不对劲不舒适，赶往医院，就出现了昨天咱们知道的这个情况。 嗯， 两位怎么看？ 我想起来我有个朋友，很多年的老朋友，也很多年前也被昌平的人勒过上车，然后在车上也是一番的这种事情，然后最后他也受伤了，扭伤了腰啊，然后就一直好不了，好像以后少去昌平。 哎，不，这个呢就是你看他现在这个，我注意人大，不是说人大硕士嘛，人大他雷某的同学家人呐，这愤怒啊就抗议书出来了。但是他们这个愤怒我感觉基本上一个就是，先是嫖没嫖他们好像都不服啊，对吧？嫖不嫖我先服了，对吧？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说 即便他真的嫖了， 那又怎么样呢？ 咱们说的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对吧？我觉得呢，这个事情里边啊，第一等待事实，因为昌平人民检察院，而且等待尸检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铁的事实，必须要搞到。但是呢，咱们不现在不都讲程序正义吗？哎，我倒觉得在程序上，我们可以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它很有意思。你比方说啊，在哪一抓嫖，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过去啊，因为我做过法制节目，过去呢，公安的执法动作都是这个往往是比较隐秘的，出于大家都能知道的原因，就是往往不说，对吧？一般都是说我们警察在工作中，你看朝阳警察从来都是在工作中，对吧？警察进行了工作，包括这个强制约束措施，对吧？可是呢，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涉及到了死因，你比如说从对等的角度来说啊，我觉得你看看外国电影都是叫香港叫死因严讯庭啊，就死因严讯。假如真到那种法庭上，我认为啊，你对他的动作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他对吧？从后座到前座蹬踹副驾驶，然后跳车，说这么清楚了。那假如真的死因严讯的话呀，你的这个执法动作，你的这个强制约束措施， 就这个强制约束到底怎么约束的？ 不管他是不是心脏病触发，那么我觉得这事儿啊，甚至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到最后未必说得清了，因为真的按照十万分科学的角度来说，假如真的闹到说心脏病触发的原因，与外部动作之间存，我不知道咱们国家的法医有没有细密到这个程度。至少咱知道西方法庭那家伙打官司真能打到这个程度，就是说他是心脏病发作了，但是他是什么心脏病发作？他是什么内源性还是外源性？你当时做的某种动作，是否跟他心脏病 说得清的？ 这个事情就很难说得清了。 对，在很多国家死因严讯，这个都做不出结论。为什么呢？因为死因严讯大家常常误解啊，所谓死因严讯庭以为他的工作就找出谁负责，不，他只是做一个很客观的了解死因是什么。而那个死因是什么，说到最后说是一个心脏病发，心脏病发是什么呢？有时候甚至都不会说是一个什么外面的动作造成，他就算说了他也没法告诉你那是谁来负责任。所以死因严讯跟一个法庭上我们去追究一个案件的责任人是两码事，完全没关系。 而且法医是谁，法医跟警方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他是不是一个第三方调查这个事件啊？因为公检法我们常常是一个小组嘛，是不是？那么但是这件事情的关注点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现在在网上我看了一下哈，真的就是两种关注点，一种就是说有没有嫖娼，就关心的就是有没有嫖娼。 打了飞机了， 另外一种就是说是打了飞机，很奇怪，因为他是打了出来以后事后被便衣抓到。 这我还真很无知， 这个便衣怎么这么有本领？ 这我还真很无知。打飞机算不算嫖娼？算不算？ 我不知道。 算， 我不知道。 卖淫 算 不算？咱太法盲。打飞机算嫖娼吗？ 你不是以前做法制节目的吗？ 我觉得应该 算不算不知道， 应该算。 但是这个事后判断这个本领就很强了，就是有一个人从里边跑出来，便衣啪上去，已经知道他飞机已经起飞了或者降落了，这个是怎么判断的？这些都是在关心前面一点。 对啊，就是、因为他完全可以说我真的是洗脚，那不行吗？泡脚了。 但是这些的焦点就是有没有嫖娼。而另外一些人关心的是他，我觉得两个关心点哈、啊、背后真的太不一样了。一个是关心这个社会道德啊，世道人心；一个是关心这个公权力有没有执法者违法。这个要是在别的国家的话，我们因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会发生，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要是这个事情发生在阿富汗或者是中东的国家的话，大家关心的是前者，主要的。因为你如果说这个人是在性方面有不道德的行为啊，那是要被石头丢死的，所以后面的结果大家是不关心。所以现在很多人的热情就在关心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们就要追究的就是说有没有嫖娼。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的话呢，那这个我们知道美国太多了，就是警察执法滥用暴力， 对 啊，这个就是执法者违法的一个大问题。 对， 所以其实每个我们的节目的每个观众，大家每个人在关心这个消息的人都可以自己问一下你关心的是什么，然后你才发现你对这个社会的基本看法 是什么？ 我告诉你，我关心的是什么？ 嗯， 广告之后我跟你讲。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们不要把我看得那么低，我不是只关心打飞机算不算嫖娼，我纯粹是为了服务很多男性观众，我觉得他们需要行走江湖啊，他需要知道 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这是一个问题啊， 我们要负责任的说，要不然我们观众看了节目之后以后误触法网，那我们担不起这责任。 我现在就给你负责任的说呀，就是说呀，翻阅相关报道可知，打飞机算不算呢？不同的城市界定并不相同。北京，你看2013年，什么京华时报记者这次访问北京警方，民警称像打飞机胸推，对吧？胸推这事儿徐老师熟吧，是吧？ 什么叫胸推？ 什么叫胸推啊？ 哎， 什么叫胸推？我真不知 道, 知道吗？ 哎，不知道。 哦，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打飞机胸推这种属于这个 什么叫胸推啊？ 这个色情服务属于色情服务，你要不知道你能装仨支架吗？就是所以在北京警方多年的实际执法中均认定为卖淫嫖娼。 哦， 北京警方是认定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依据呢是公安部的司法解释。哎，这事儿是咱就要学习了啊。卖淫嫖娼是指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性关系，重要的是括号不包括推油等按摩服务。推油徐老师也熟了是吧？不包括推油等，不是推油没事儿，推油没事，徐老师别怕，不包括推油等按摩服务，但是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的行为。 Okay. 这算。 Okay.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北京警方就是说打飞机算这个嫖娼。 Okay. 好，然后呢？不，我好奇还问一个事儿，就是那个这现在这个尸体在哪？ 尸体就检察院呢？我听说这次也要出动第三方。我听说啊，不是确实的。就是要讲，因为这个事情闹大了。但是这个事情啊，徐老师刚才讲了一句什么公检法啊，我就跟你说，公检法过去我们都是一起提， 对， 感觉是一家，可是实际上它不能是一家，对吧？它应该是各司其职的，对吧？所以你只能，因此我就觉得，我说我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不是打飞机，而是呢通过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过去我做法制节目，我们就说因为这个表面上的理由就是公安的很多手段不应该公开，对吧？但是是不是有些时候你牵涉到了这个重大公共利益，这人命关天的时候，那么你的动作，你的执法动作，这个甚至广而言之啊，警察执法的动作，我认为啊是个普遍需要探讨的问题，这无论在全世界任何国家，这都是一个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关心的可以用今天我收藏的一个微信来跟你们讲，就是这个人呢，他说的呢，这个是什么网呢？是一个叫刑事法律圈，他说他汇总了多个司法的这个咨询，他告诉我们说标题叫开门我是警察，这个时候他做了22件事儿，但是老实说啊，我看了之后啊，我又觉得他这是中国法律吗？我也不太明白。但是呢 他应该做22件事啊， 他就说啊， 不是说查水表吗？ 如果有人就是开门我是警察，一他没有立即开门，因为他知道一旦开门他就丧失了对话的平等地位。二，他要求知道警察的姓名、性别、所属单位和长相特征，并把这些信息告知他的家人。三，他通过眼孔或者防盗门核实警号徽章，然后打110核实了。四，他还查看了拘留证上是不是写了自己的名字，有时候警察办案是先抓人问话之后再补手续。五，他拿出了苹果手机记录全过程，然后上传到 iCloud， 即使手机被扣也可以自动上传。什么五啊，什么六，他告诉家人我爱你，12小时后联系哪个律师，律师的联系方式在哪里。七，他很理智，在路上没有多说话，更不打算跟警察冲突。八，他装作不经意观察到底是刑侦支队、公安局、派出所、检察院还是某政法部门，这很重要，关系到侦查的合法性、自首等一系列问题。九，接下来他会被讯问或调查谈话，他知道最长只能24小时，要么出示拘留证把他送到看守所，要么就放了他。十，他谨记法律要求你实话实说，但没有要求你说出所有的话，所以他的口头禅是我记不得，记不清楚了。 十一，他从不说猜测性的话，因为猜测性的话不属于实话，尤其是那些猜测性的话对自己不利。十二，他等待警察向他第一时间宣读权利义务告知书，其中有两条，你可以聘请律师，你有无重大疾病。十三，看守所比公安局要好得多，想想怎么能拖到看守所吧。十四，他主动要求请律师，很多讯问笔录中都说我不需要请律师，其实这是写讯问笔录的技巧。十五，就是那意思啊，认真查看讯问笔录，即使只有两三页纸，他得坐满两个小时才交卷才签字啊。十六，如果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你都拒绝在笔录上签字。然后包括呀、啊，记住警察的形貌特征，万一碰到刑讯逼供呢。十八，你要求休息睡觉吃饭啊。十九，他拒绝上电视上新闻的权利啊。十二十。他被刑讯疲劳审讯了， 这老外都得上，你是谁、啊、 到看守所后第一时间要向住所的检察官投诉，让他记录以备后查，尤其是伤情检查。二十一，你一到看守所第一时间要求取保候审。二十二，他等到了他的战友律师，律师记录下他被带走的经过，他留下的照片，他的伤情，这些将成为法庭上的证据。哎，等等等等，我念完这个我必须也要说一个，就是说警察兄弟也很辛苦，这个如果他们是合法依规执法的话，那么你作为守法公民，你也有配合警察工作的义务，这个咱们两方面都要说。但是翻回头来说， 我觉得太好笑了，你刚才讲你不觉得不好笑吗？这我觉得很不现实嘛，刚才说很多东西，我觉得今天在中国，比如说你被逮捕，你现在是个嫌疑人的话，我们都说有见律师的权利，但是最近我们过去一年看到有几个案子都是你有见律师的权利，没错，但是在你见律师之前，首先你有上央视的义务，上律师都还没见到的人，你先在央视见到他，那一家人都没见过他，他就你在电视上看， 这个、我们过去不就见过的是人大委员在 一直在谈了嘛，两会上就已经在批评 嘛， 对、 啊，全国律师协会，我的校友朱征夫、啊、这次两会提出来的， 对啊，现在 违反基本的这个司法程序， 这整个司法程序的破坏嘛，简直是。所以你刚刚讲这一大堆啊，我觉得这都我们都了解，这是应该的，这是合理的。其实中国法律真的是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公检法部门有相关的，说得很清楚。但实际上是怎么样，是另一回事。可是我现在在关心的还是另一件事，就我们刚刚讲到说要上央视这件事儿，有没有注意过去一年多来，很多的犯罪嫌疑人，那么后来他们自己认错了，或者被控诉果然是有罪了，他们都要不就有这种公开认错道歉的这种事儿，要不呢就是常常会让我们知道他很多消息，比如说他有嫖娼了、啊、或者说是一些 很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像比如说这一件事也是，那么多人把焦点就放在刚才子东讲，就是说发现他有没有嫖娼这件事儿。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二十一世纪，中国是个法治国家，我们就不要再把头脑绑在那种道德的人格谋杀这样的情况。你要证明一个人犯法跟那个人道德败不败坏是两码事儿，对不对？也许那个人他也嫖过娼也怎么样，还做了很多很不好很不道德的事儿，但这件事是我们的问题，就是他怎么死的嘛， 是 对吧？就你总我们好像还是有那种很相怨的那种态度，觉得这人是个坏人。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人是坏人，好像他怎么死呢就都应该了，就都对了， 这就是关键， 对吧？ 这就是关键。文革的最大的遗产就是这两个、一个就是我保卫一个人，我不仅是为了国家，我不仅是为了党，我就是一个人，谁反对这个人我们就打倒谁，这是他的第一条宗旨、第二条宗旨一直到今天深入人心的就是所谓好人打好人是误会，这坏人打好人是反动，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就这个好人打坏人是活该这一条啊，这个是深入人心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出现的时候，大家第一个要判断不是说打的对不对，而是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我们认定他是坏的，或者说他做了坏事的话，那后面打的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原谅。我一直受这样的教育啊，以致我第一次听到一句话说强奸一个修女跟强奸一个妓女是同样的罪，我看了好半天都不明白呀、我说这个 你过去一直以为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强奸的修女这个罪大的多啊，这个人家是修女，强奸个妓女，你看她穿成这个样子，后来我仔细想想， 哎，为什么要这样说？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哈，你假如说有误伤打死人的话，打死一个嫖客跟打死一个学者，是不是同样犯错呢？嗯， 或者这个错的严重程度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嗯，哎，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很多年就形成了这一道，只要你是坏人，我打固然是中间有错，但是比一个打一个好人，这个错要轻得多。就这样。 哎呀，人道主义光辉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可能啊，是我这个小时候干坏事太多，我从小害怕警察，我一直到现在，我不是说警察叔叔不可爱哈、啊，我现在有好朋友都是警察，可是我真的就是，他只要穿着警服啊，我就有老觉得是，虽然没干什么， 心虚的 做贼，对，就没做贼也心虚。 我跟你相反，我大陆的警察我一点不怕，但香港的警察只要他的警车开在我的车后面啊，一会儿我就会出事情。 所以说我这个人也爱钻牛角尖儿，我老在想，因为我又看外国电影啊，看的也多了，嗯，我就老在琢磨，为什么我说我对这22条比较感兴趣啊？嗯， 22条军规。 对，我会说，哎，咱也不知道，比如说抓嫖，你比如我知道香港警察抓嫖，好像我听说过叫放蛇啊，放蛇，那就是说。哎，以至于真的有抓的那个香港那个放蛇那个警察的，就是他嫖完了才要钱才抓这个妓女，嗯，那都不像话的嘛，嗯，对吗，嗯？但是他毕竟他是 完成式， 他要化妆成一个嫖客，然后这个钱跨期抓到， 对 对吧？就是说他一定，我想警方内部有守则的，但我不了解啊。就是说，比如说如何认定他是一个嫖？在哪种情况下拿下他？ 从一个足疗店走出来， 哎，就是 啊， 哎，我 摇摇晃晃， 就一直就瞎琢磨这个事儿啊，我都不知道。哎，就是说，假如有一天警察把我抓了，我做贼心虚，我老在想，我能不能拒绝说话，或者我能不能像外国电影一样，我说对不起，等我的律师来了我再说话。 然后就发现你心脏病发了， 对，就 不，然后你就被强制性。 哎，我被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哎，你能不能不说话，沉默？然后呢，你能不能说等你的律师来了再来说？能不能要求看他的什么证件等等等等？我都做过研究，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 对，先说我肯定怂了，肯定做不出来。但是无数次是会想象嘛，嗯。但是呢，我看我们的这个刑事诉讼法里边，还是刑事什么侦查的法律里边，其实是有我们的特色的。我们呢，法律里边有一条，嗯，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公安人员的讯问。嗯， 你知道吗？他不主张你有这个， 对， 你不沉默权， 坦白从宽， 对，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得说。 他是假定了警察是好的，抓的人就说你要是坏嘛，我为什么抓你呢？对不对？ 对对对。 中国人基本上一个习惯，你一个条弄堂里有一家人家，这个警察上门了，大家省心。 甚至就是说我是清白的，但是我有一些难言之隐，比如说这可能涉及到徐老师，我的朋友。嗯。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说，我说我沉默，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我讲回正题了，我觉得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了，嗯，这个尸检应该是第三方，嗯，另外他的手机里的东西被删掉哈，嗯，应该人家追究到底是他自己删的还是公安删的，如果是公安删的话，嗯，那个为什么要删掉他都有，嗯，我觉得这件事情那么大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其实刚才讲了这么多哈，不是在限制警方执法，其实是更好的帮助警方执法。 我认为，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如果合程序的话，嗯，警方才有威信嘛，民众才不会有抵触程序，国家才会更加安全。 当然， 对不对？ 我跟你说，我就在我的朋友圈，我都有一个朋友圈的警察群，嗯，他们在里边说的也有说很多时候妖魔化中国警察，说现在刑讯逼供毕竟是少数，是极少数，嗯，等等，我们也在逐渐的文明啊。